这三个贼刺王沙家必然交到刑部大堂。那么为什么前来刺王沙家刺客又是谁？他当然得先看刑部大堂张祥宇的折子。把这折子打开，从头至尾详细看清楚，立刻御笔朱题，写些御札一道。三属罪大恶极，秋后斩绝，奉其救驾有功，亲赐五品花翎守备，暂在慎刑司供职，赏颁义侠帽金牌一面，许其头插金花，十字披红，跨马游街三日。夸官之妻见官大一级，文臣走避，武将下马，如有挡道者，按违旨论罪议处，钦此。张祥宇接了皇上的旨意，马上回着南衙了。到了书房，传下话来，有请奉旗，下了个请字，因为皇上已然传旨了。奉旗呢，就来到书房，张祥宇高声朗读圣旨，奉旗跪下了。等张大人把圣旨读完了，供好了，张祥宇让凤七起来，让他坐下。贤妻，你大喜了，圣卷游龙，高升慎刑司守备。凤七马上磕头道谢，仰仗老师的栽培。贤妻呀，你起来吧。谢大人。贤妻现住何处啊？弟子住在恩兄的镖局。好吧，你先回镖局等候，一切事务呢由西朱逊的守备衙门办理。贤妻呀，我想据西朱逊的公文言道，在茶楼里有一位老道长啊，这位老道长助你捕盗拿贼，我想圣上也亲自眼见，这可是圣上聪睿，已然知道道长不愿意鞠躬飘然而去。贤妻呀，有你一人承担隆恩。是，学生我明白。好吧，官司完了你请吧。谢谢老师。凤旗退出张祥宇的书房，郭宝郭头在外边等着呢，马上给凤旗道喜，把凤旗送出南衙。凤旗刚到门口，东光玉的伙计拉着两匹马过来了。凤镖主，今天早上起来五谷，李镖主就去看宫门的底钞，知道您得了官了，让我来接您，请吧。凤旗上了马了，两个人骑着马出刑部街西口往南走，过宣武门赶驴市，一直来到东光玉镖局。哥哥李国良带着200多名伙计手打凉棚往西看，在这等着呢。凤旗赶紧甩凳离鞍下马，抢步过去给哥哥请安。哥哥呀，您为小弟操心受累，担心害怕，让兄弟我说什么好呢？贤弟呀，起来吧，大喜大喜呀。大家伙全都过来给二爷请安，全都给二爷道寿经吧。凤旗人一一还礼，然后跟着李国良哥俩进了镖局，来到客厅落了座了。凤旗就把当时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讲给了哥哥李国良，两个人很高兴啊。五天的时间，工部就搬下来一面黄澄澄的义侠猫赤金牌，金花也到了，披红也到了，五品守备的制服也到了，西朱逊的守备梁守和就来到了东光玉镖局。伙计赶紧往里通禀，李国良带着凤旗出来迎接。国良一抱拳，守备大人辛苦辛苦，您受累了。凤旗呢赶紧上前施礼，哥俩呢就把这梁守备接到客厅了。三个人落座之后，官兵就把一切物品呈上了。李国良当然得赏钱呢，银两赏完了，

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人，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

就只是静静听你们